申请维园场地，下午亦都就游行及烛光集会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西班牙外长证实，在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被掳走的两名公民已经丧生。他说寻回两具遗体，相信是被掳走的两名西班牙记者。一队反盗猎巡逻队遭到当地武装分子伏击，四人被掳走，包括两名随队拍摄的西班牙记者，还有一名爱尔兰人。较早前当地有消息说三人已经死亡。至于巡逻队另一名布基纳法索武装部队成员仍然下落不明。布基纳法索所在的西非萨克勒地区，由于不时受到阿尔盖达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袭击，面临严重安全危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33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2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42，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63美元，卖出1784.63美元。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2、13、15、19、38、41，特别号码是30号。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88万几。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 敏感时刻。 嚟到4月27号晚上礼拜二啦，咁啊，我哋敏感时刻里面都会有溜溜喺度。 冇错，继续系我嘅 Happy Tuesday， 今日系再 Happy Double 添。 系点解咧？ 因为我之前咪话俾大家听，我今个月终于开斋接咗两个 MC job 嘅，啱啱做完一个翻嚟，赚外快， 正、啊，仲要系好多人都期待呢、啊這个电影版。 系啊，我做个电影嘅首映礼嘅 MC， 咁、嗯、做完就赶翻嚟啦，咁、嗯、咯。 早排你都做咗呢个展馆嗰个 MC， 是、啊是啊是啊、都系同一部电影嘅一个服装嘅展咯，喺一个商场嗰度咁咯。咁啊，其实我觉得 講起電影呢，因為我自己都做了過百部電影的服裝指導嘛，咁其實真係有時都好深刻嘅，見到而家香港嘅電影市道。 係，我見我朋友咧，有一個朋友做副導演噶嘛，咁跟住之後咧，明明疫情第三波退咗之後咧，我見佢都開始好似話嚟緊有機會有嘢做，咁我都聽到好多唔同嘅新聞都有講話啊，電影業都好似開始復甦，想拍電影。咁跟住之後到咗第四波嘅時候咧，跟住直至到而家啦，雖然都開始退啦。但是我再跟朋友傾開偈的時候呢，這個副導演跟我講話他其實沒有工作咯。 是啊。 所以其實娛樂即是這個電影業來講是都真的好像挺嚴峻。 是啊，很嚴峻啊。其實根本上香港電影業已經比較式微了一段時間啦。即是我諗返起我自己90年代初入行的時候，哇，每一年是幾百部戲拍緊，300多、400多咁樣喎。咁每一個月同一時期可能是幾十部戲一路開緊工嘅，即係就好蓬勃啦。咁大家就一部未完已經傾緊第二部啦。咁變咗你唔會太擔心自己嘅生活啊、工作嘅，咁但系而家咧，大家就系擔心到癲咗啦，系咯，即系開完一部都唔知幾時有再開第二部，而家因為呢個疫情啊，更加停曬添啦。 所以其實對於今次嗱你做呢個首映嘅時候，大家都等咗好耐，同埋 呢部戲拍咗三年前嘅，你知唔知啊？ 所以我就話大家係等咗好耐嘅啦。 係啊， 咁但係咧嗱，好啦，咁啊電影嗰個就等大家自己再留意多啲啦。 係啊， 但係反而咧，我想問下嗰個嘅服裝展咧，佢係將個戲服攞曬過嚟做展覽定係點咧？ 係啊，真係啲演員著過嘅戲服咯。 係 啊， 即係我望到嘅時候，我會望到阿古天樂啲汗咁樣。係 啊， 係咪咁咧？ 你係咪走埋諗住索件衫咁啊？ 係啦，有冇 清潔過噶嘛？咁佢哋啲戲服有好多件噶嘛，有替身啊，或者有啲你知啦，拍呢套戲又經過熱，又經過凍，其實裏邊真係件衫又拍完又打，可能會好。所以可能一件戲服有幾款嘅， 同埋陣間就算好似咧咧頭先索咧咧所講咁索錯咗一個， 你索咗林雪啊？ 唔係，或者替身嗰件。 唔係，因為可能攞得出嚟剪嗰件咧，都係要完比較完好無缺，係會好少少。係 嗱，即係我自己冇試過做電影嘅服裝，但係我聽 Leo Leo 講或者聽身邊啲人講都講得多啦。咁每一次咧，佢哋要做電影嘅時候嘅服裝其實係辛苦嘅，因為 好辛苦， 勁多人，無論係嗰啲叫咩啊 特約演員，大家俗稱嘅 Care Fair， 我哋都要兼顧嘅， 全部都要嘅咁樣。咁平均一套電影嘅時候，你要跟好多唔同嘅人嘅衫啦。但我想话啦，现代嗰啲都话你随便都可以去到一啲嘅服装铺头买到啦。 现代好啲，系啊，亦都有阵时可以叫啲特约演员，或者群众演员，你自己着嚟，我真系发觉佢好唔啱啦，先俾衫去换咯。 古代嘅你有冇跟 過？古代其实我自己就冇做过古装戏，其实我好恨嘅。但我见完嗰啲咁嘅千军万马场面，我心谂死咯，实烦死我。同埋拍亲古装戏，一定去啲好荒芜嘅荒山野岭，会好辛苦。咁我即係我自己最遠做過都係文初咋，係啊，但係文初我覺得就比較易啲嘅。 文初其實都難啦，你揾啲衫你全部都要訂做咁。 係啊，訂做啫嘛，咁但係文初啲款嚟嚟去都係嗰啲款啊嘛。係咪？你諗下文初衫，你特定一個年代就個個男女仔都係著嗰啲款嘅衫㗎啦，係爭在年紀大啲同後生啲有少少分別啫嘛。但基本嘅款唔多啊，咁你就係買唔同嘅布去揾啲靚嘅布，就跟住嗰啲款嚟做就 OK 啦嘛。咁我覺得又幾好玩㗎喎，咁我就係好覺得做得好開心嘅，接做文初係。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首先文初全部要訂做又貴好多啦， 係啊， 即係講緊服裝上面 服裝費 係 啦、 啊。另一樣嘢就係有好多嘅演員其实可能俾个 size 你咧，即系永远都可能真嘅系唔同嘅，系啦。衫方面，即系现代嘅衫都可以求其攞个第二件俾佢笠咗就算。 我想话俾你听，我依一生人接触过咁多演员啦吓，我做咗咁多歌手或者咁多电影同无数嘅艺人合作过啦，我几乎未收过一个尺寸表佢哋俾我嘅系真嘅。是完完全全百分百準確啊！我 想問， 真係未收過。 係，我想問，通常報細數啊，定係報鬆啲嘅大數咧？ 應報大嘅地方咪報大，應報細嘅地方咪報細咯。 咁咪著唔入咯？ 男仔啊好啲嘅， 係 女仔啊通常都唔啱嘅，係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我會估到嘅。有啲演員可能我唔熟悉嗰啲咧，或者比較新啲嗰啲嘅話咧，你俾張佢而家嘅相近照我睇下佢嘅身形係點，全身相。咁一我一望咧， 本上咧，我都捉摸到佢大概大概著到咩 size 噶啦，系、啦，系啦，凭我双呢呢个镭射眼吓， 逃唔过你嘅法眼， 逃唔过个法眼。凭我一生做咗咁多人嘅经验，我望一望，我若摸估到你俾埋个高度我就得啦，唔好呃我高度。 高度系咪好紧要咯？想问，通常因为我哋只会即系我哋只会着重就系三围噶嘛，即系高度原来都可以系一个比例好严重。 高度都影响咗个位，你同样差唔多三围嘅女仔，一个五尺六，一个五尺二，你谂下会差几远？ 咁又系，套衫嘅 size 都唔同。 系啊，同埋有个高度，我会因到你啲袖长裤长啊，唔会买咗啲吊脚啊或者吊手嘅衫咯。系啊， 你有冇试过咧喺片场嘅时候，嗰人真系夸张地唔同？咁你即刻点样去帮佢搞咧？ 你讲起呢样，仲要最近发生，我最近做咗一个广告，个睇个相咧就有一对饰演夫妇嘅模特儿嚟嘅，咁佢哋咪模特儿咪有嗰啲 composite 卡 com 卡嘅，即系张卡介绍晒佢哋自己有相噶嘛，睇张卡咪模特儿身形啦 ，OK 啊，两个都咁，结果嚟到我谂佢每人咧都同自己原本嗰张相里边相差咗20-30磅咯， 哇咁多！ 系啊， 十磅都已经好多噶啦。 系啊，跟住我咪闹到个制片上天，我话你冇问 size 嘅咩？吓、啊，你吓、啊，我话我点知佢哋肥咗咁多？咁你要问噶嘛？ 十磅至廿磅，至少两个码噶咯。 好多啊，差。 系啊，即系明明中码变加大噶咯。 咁、我预咗个衫系完全唔啱着，跟住要由头再买过。咁佢嚟咗之后，所有衫唔啱，佢一行入门口已经知，唉，点解会咁嘅咧？ 你就要即刻频搏。 咁我跟住话你要再嚟多一日俾我做完，要俾时间我去买嗰啲衫咯。好彩有时间，系啊，因为我系腰围撑咗八寸，咁点着得落咧？咁我咪去买嗰啲衫，我仲要当场自己同佢度过个 size 咯。系啊， 好彩唔系拍摄日当日 系啊 先发现， 系啊，因为有阵时冇时间嚟 fitting 嘅时候，你就当日先发现你就惨啦，点算咧？你瘦啲衫大个人瘦咗唔紧要，可以编啊嘛。但系你肥咗点编啊？我加咗块布落去都未够啊！ 怎么上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也被好，往日你我。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啦，我哋敏感时刻。 我呢话三十三要肥过去， 好彩冇确定你话俾阿靓靓听，哇！咁咪靓靓又爆嗰啲嘢出嚟。 我唔需要啊，我对咗你咁耐望一望，我都知道你咩 size 噶啦。 依然都系同过 A B C D 级，我谂我都噏得出。 咁惊嗱，头先我哋就讲紧咧，即系电影入面啦，即系嗰啲服装咧，都有好多光怪陆离嘅嘢嘅， 好笑噶。 系啦，应该报大唔报大，应该报细唔报细咁样。 喂，我自己以前入行咧做选美出身噶嘛，咁啊同要一定同啲女仔度 size， 同啲佳丽度 size 就报出去俾大家噶嘛，我都适当地同佢哋有少少轻微修改一下嘅，即系轻微有啲真系太冇嘢嘅就帮佢写多 at 啦，咁跟住有啲真系条腰就去想写幼少少，咁等出嚟啲官方数字好睇啲咁啊嘛。 哦，哇咁好啊，原来呢啲系你哋帮佢写噶？ 系啊，我度嘅，因为大部分都 我以为系佢哋自己。自己去报噶， 唔系佢哋自己当然会报，但系最后都要造型师度一次噶嘛。 哦，因为我成日觉得嗰个嘅profile 嗰个嘢都系佢哋自己写嘅，写乜都得嘅。到时可能 我哋嗰时就有，我会同佢哋着量修改一下啦。度完之后，我唔知而家个系统变咗系点啦，系咯。 真系好好人啊，你咧咧。 系啊，咁等佢大家出嚟好睇啲，咁啊官方数字又觉得喂，我哋班佳丽，喂啲身材好睇，系咯，好索，全部都孖葫芦咁。 系啊，而家未必啦，系啊，即系因为除非你就跟阿撩撩手，经撩撩手嘅话，就可以有呢个福利。 系啊， 讲完衫之外，成日都讲电影，头先我哋都讲过，好多朋友个电影可能都未必开到，即系延期。 系啊，我自己其实去年开始都有原本有几部剧嘅电视剧要揾我做造型嘅，咁都一路倾一路，因为疫情咧都不停褪啊褪啊褪啊褪到而家都唔知褪到几时先开得啦，都褪咗成年啦。咁我话我唔 hold 住啲期俾你啦，不虽然我都得闲， 我都听到有啲朋友直情本来系开戏咁就 系 啦，跟住之后但系突然间都会话喂延一延期先啦，好一 hold 咁样，所以其实都几乎，因为你已经准备 ready 晒嘅，所以突然间先至话 hold 一 hold 咁样。咁啊，证明其实电影业里面，即系我哋又之前好耐之前都有讲过啦，同你咧，即系电影眼见好似一间一间咁样结业，或者一个一个院线咁样消失， 结业系啦， 系啊。跟住之后，其实我哋咧作为即系普通系客人啦，算系叫做或者观众啦，都会有心痛嘅感觉。 系，因为你谂翻以前我哋香港喺亚洲区嘅电影嚟讲系几辉煌咧个成绩，咁以前都可以有几千万票房，点解而家又可以会冇嘅咧？咁即系有千零万已经庆功咁滞，以前套套都成千万噶啦。 系啊，仲要系咧，我睇翻而家 Running Man。他们成日都会用当年情这首歌，即是张国荣。跟着你想想他们影响这么久，这么多年。 张国荣在韩国很红的嘛，当然。 是啊，跟着他们又会成日就是 Running Man 这么 hit， 即是 hit 回来我们香港。跟着你还会耐不耐，你就会可能在里面见到一些关于香港的电影的一些的画面 元 素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突然间觉得哇，全世界这么多地方电影业都这么 hit 的时候，但他们偏偏就会用我们一些的截录了一些的片段。或者声音或者音乐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好开心啊，真的会是这样 的。你想想吴宇森那集白鸽啊，几多外国片都有用。 是啊，上海滩、啊。 已经变成吴宇森的标志几经典啊，你想想。 是啊，譬如上海滩啊这样呢，朗奔朗流、 啊。外国人都懂唱啊。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呢，他们呢又讲回好像是 Running Man， 我不记得了哪个、啊、是要学唱。广东话个唱呢啲好好笑， 好 好 笑 噶、 啊！你又要谂下，以前我入行啲年代啲戏飞冇而家啲戏飞咁贵噶，你戏飞贵咗咁多，啲票房就仲要差咗咁远，其实就好 upset 咯，系啊，因为我自己都叫做系做电影出身啦。系咯，咁就都揾咗电影咁多年钱，揾咗食咁多年，咁即系对电影唔多唔少都有感情嘅，系咯。 嗱，咁啊，成日听到好多人咧，即系都会好悲观啊呢、這个时势，尤其是呢个疫症真系令到大家都知经济真系差好多。有啲人直情甚至乎系讲到灰到系话，我冇噶啦，电影业都死了， 系话电影已死， 甚至乎讲话香港娱乐圈即系成个都会好沉啊咁样。撩撩，你觉得咧？ 我覺得電影是不會死的，因為我覺得我們正常人每一日你或者出街你可能都需要娛樂的，那電影是我們一些人很重要的一個娛樂來的。我覺得很多人拍拖啊都會行街啊看戲啊這樣嘛，吃飯啊都是一些不離這些的。雖然現在你說在家都可以上網看到很多不同的電影或者很多那些平台都看到，但是跟你真的置身戲院看是不同的嘛。 我自己都覺得不會死，反而一樣 會死嘅，系啦，你睇呢啲人有冇用心拍翻一啲認真好嘅製作出嚟啊？ 系，同埋反而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慢慢慢慢育成緊第二代人出嚟添。點解咁講咧？即係例如，譬如最近成日都講嘅話，某啲嘅電視台啦，請嘅好多導演啊，或者好多後面製作嘅班底，全部都係後生仔。 係， 咁你就證明即係話，哇，佢哋都放手俾機會後生仔去嘗試， 係咯。 最緊要嗰樣係嘗試，即係你肯放手嘅話，咁佢哋咪會。都想睇下个创意系咪真系融入到呢个现实社会嘅市场？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噶，佢哋跌跌碰碰都系佢哋嘅经历。咁电影业都系啦，咁啊亦都孕育咗好多唔同后生嘅制作团队，甚至乎系导演。即系你见阿长长啊，曾国祥啊，都扬威海外噶。咁所以我就觉得反而唔系咯，只不过系要而家呢个时势，只不过孕育紧一代新一代嘅，要等佢哋成熟，成熟咗之后就会有以前。咁輝煌嘅電影業唔奇㗎， 係等於香港以前七八十年代都喺度孕育一班新浪潮嘅導演啊嘛， 即係好似九十年代 許鞍華啊，佢哋嗰扎咧係咯，咁即係你都要俾時間嘅，同埋而家而家依班年輕人喜歡睇嘅嘢又同我哋嗰年代唔同噶嘛，係咯，所以要跟住個時代去走，同埋係咪真係有人用心機去拍一啲用心嘅戲啊？其實唔係諗住揾快錢嘅戲咯。 同埋咧，以前咧可能咧嗰、那個路好易捉啊，即係你譬如睇一啲追逐嘅、追車嘅， 咪打咯。以前乜嘢戲都要加啲打噶，要拍啲咩咩馬來西亞版啊、外國版嘅，我哋啲戲要拍多個版貨去。我哋要加啲打嘅，如果冇都 系啦，打嘅戏或者笑嘅 飞车啊，咁一定要加嘅。 系啦，贴地笑嘅咁嗰啲，全部就大家都捉到条路就是、啊，你有呢啲元素就得噶啦。咁 系 而家反而真系呢个世代系多咗好多唔同变化。咁我觉得大家都系摸紧到底边样嘢 hit 咧。 系， 我觉得都系要时间嘅， 都系要时间，咩都要时间。同埋我觉得大家都要用心。系啊，唔好谂住搵快钱，呢个系好重要。 系啦，作为一日有观众。一日有用心制作的团队的话，其实每一个行业都 不会死的。 观赏街景那动态，谁在半路停步，只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泪话别。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撑过余生的浩劫。差不多三百日了，沉淀过有怀念，要记住你的一切，是世界两秒点，原来仍能活过来，仍能糊涂地爱，悠然地笑过着每天。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来怀。 祈求站在世界的终端，相拥抱还能遇上，还能再对话。若到那天地球还未塌下，尚能期待某种永远吗？ 我觉得只要留在地球，留在世界上面的所有人都是精英，所以无论是电影业啊，或者好多唔同各行各业咧，都遇到好多关于经济上面嘅或者疫情上面嘅问题。但系大家一定系好叻嘅，一日都可以捱得过。佢哋系 See All Star， 啱啱听过嘅系《留下来的人》，转个头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后日起至到下个月十二号，社交距离措施将会以疫苗气泡为基础，食肆放宽限制会分为四级。如果员工接种两剂疫苗，所有顾客亦都要至少打一针疫苗，并使用安心出行，可以获放宽至最多堂食八人一台，营业时间延长到凌晨两点。政府正是研究流动应用程式，让食肆核实顾客的针卡，但承认可能有人会出示不属于自己的针卡，强烈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会视乎疫情发展和疫苗气泡的落实情况，考虑在第二阶段进一步放宽食肆和其他处所的营运限制。在疫苗气泡的措施下，酒吧、卡拉 OK 场所等的处所今个星期四起可以有限度开放。酒吧或者酒馆、夜店或者夜总会、浴室、派对房间和卡拉 OK 场所，员工和访客需要接种至少一剂疫苗。访客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就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顾客上限是处所最高容量的一半。員工如果有健康理由無法打針，就需要提交醫生證明，每隔七日接受核酸檢測。其中酒吧或者酒館、夜店或者夜總會每台人數的上限是兩人，派對房間和卡拉 OK 場所最多四人一間房。至於麻雀、天狗、殺戮處所，如果員工至少接種第一劑疫苗，訪客使用安心出行亦都可以重新開放到午夜十二點。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无源头不明感染，累计确诊个案11,748宗。新增个案中五宗是输入病例，患者分别由土耳其、印尼、日本和印度抵港，其中两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都是无病征。三宗本地感染是早前的关联个案，患者分别住在尖沙咀帝苑酒店、黄埔花园仁竹苑第四座和荃湾海之恋第七座。另外有少过五宗的初步确诊个案。美国公布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有3,100多万，较上一次调查增长7.4%，增幅是历来第二低，只是略高于1930-40年的大萧条年代的大萧条时代。人口普查局公布全国和各州的最新人口数据，各州以这个为基础重划地区，并影响联邦众议院的议席分配。德州在众议院将会增加两个议席，佛罗里达等五个州将会分别增加一席，加州等七个州各减少一席，其中纽约州因为减少89人失去一个议席。分析认为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有利共和党在出年的中期选举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21点，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39，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1，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 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782.7美元，卖出178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同埋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Top Male Artist Justin Bieber The Weeknd Jason Mraz Harry Styles Ed Sheeran，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Top Female Artist Billie Eilish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Taylor Swift Dua Lipa，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Top group or band. Modern Children. Blackpink. BTS. Linkin Park. Foo Fighters.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Bowl。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敏感时刻。10点半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我哋咁头先就一路讲开电影啦。咁、其实你有冇留意今届嘅奥斯卡啊？莫莉，点睇今届奥斯卡嘅得奖结果呢？ 我就系睇咗少少啫，睇唔多。 唔、 因为我知少少结果咯。 系啦，咁我就发觉好多套提名嗰啲戏或者得奖嘅戏咧，我全部都未睇过。 系啊，我就系咁谂。 系啊，你有冇发觉往年点都有啲戏睇过、 啊？ 因为今年实在可能比较少咗电影上映啦。我哋又可能少咗去电影院啦。就我发觉完全所有戏我都未睇过。 甚至乎有好多可能香港冇上映，即系可能佢喺外地。 可能未上添香港。 系啦， 系咯， 喺美国或者喺佢哋自己地方，就由欧洲啊、外国有。 或者美國本土上映 了，香港就想著不如遲啲啦，因為既然我哋都封咗戲院，有好多可能咁諗過。 咁係因為戲院真係冇開好耐嘛，係、咯，所以大家亦都有好多朋友亦都唔敢去戲院啦，都盡量避免去一啲人群聚集嘅地方啦。咁、我就睇完個賽果，我就覺得我開心見到多咗一啲亞洲面孔去得獎嘅，因為有啲得嘅都仲係大獎添、其實呢方面我覺得係好難得嘅。 嗯，我都覺得啊，尤其是韓國。啊嘛， 系系 个 尹 宇贞， 系啊，攞咗最佳女配角，女配角， 系 啊，我都觉得好感动。 系，亦都系华人攞咗最佳导演奖添啦，仲要系华人嚟讲，仲要女导演。其实女导演系第二个攞奥斯卡奖， 系，仲要系女导演，我成日觉得系难啲嘅， 系， 因为咧，我觉得 女导演度少添啦， 系 啊，因为我觉得导演系要驾驭晒成添人嘅剧组啦， 系， 咁其实大家都应该喺唔同渠道都听过剧组系比较。都個人係幾惡嘅，即係我用惡去形容啦。 喂，你嗰啲女人係善男信女呀，又喺劇組嗰啲女性。 但係你諗下， 大部分都是男仔为主嘛，你要成班男仔去听个女仔话、哦。 喂，所以劇组啲女仔都是好凶狠噶，我话俾你听。 咁我都知道，我都知道。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哇，仲要系扬威海外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厉害。 系，咁我觉我都发觉呢几年都多咗一啲亚洲面孔啊，有提名啊，或者有攞奖啊咁嘅。咁我觉得都系开心呢件事，因为起码都证明咗可以打破咗种族呢个界限啦。大家成日都话有种族歧视啦，有色人种啊比较难有提名啊，或者会攞奖啊咁样嘅。咁我觉得起码如果你真系有实力，人哋唔俾你唔得嘅时候，都真系要俾你嘅。 系，咁啊的而且确咧，最近咧好多韩国嘅电影咧，佢哋个特技啊，或者好多嘢都已经追上。我觉得啊，我觉得佢追上紧，开始系同荷里活嘅片咧，系有得对比 制作规模上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佢哋仲要刻意某程度上有一啲戏咧，佢哋都加插咗好多外国人落去啦，咁啊令到成件事国际化啲啦，等佢哋可以容易啲打入国际市场咯。 系，好似我都睇咗嗰套《复制人徐福》啦， 诶、啊，你睇咗啦？ 我睇咗啦，我、哎、因为我个偶像孔刘以去睇噶咯， 我知咁咪睇三次啊你？ 咁又冇，咁我觉得佢个制作上其实都拍得住荷里活嘅水准噶啦，系啲特技啊。各样嘢方面， 大概讲咩啊？ 佢套戏其实都系有警世嘅预言嘅，即系话如果你有嗰啲复制人出咗嚟，咁你嘅人生仲系点样咧？佢话当人类唔使死、唔会死嘅时候，你嘅人生又有咩意义咧？咁你真系人类恐惧死亡，所以你嘅人生先会抢时间做好多有意义嘅嘢嘛？系、咯，咁即系佢有少少呢啲咁嘅哲理嘅，但系其实套戏系偏闷嘅。 哦 我想话俾大家听， 就系只系望刘孔嘅啫， 系孔刘啊，刘孔， 孔刘嘅啫。 即系如果唔系孔刘咧，我谂我会瞓咗觉咯，系啊！ 我去到想睇破宝剑啊！ 啊，破宝剑其实我觉得做得几好嘅，因为佢就系饰演嗰个复制人。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就我觉得佢其实佢成套戏个表情系冇乜嘅，因为佢复制人嚟噶，又未接触过外面嘅世界，一路都喺实验室里边嘅，就系成世人。 哦，系噶， 系啊！ 有冇有血有肉嗰啲画面咧？情感画面 都有少少嘅，系啊！但系即系可能就唔系话大家谂住睇好多连场动作嗰啲戏就唔系嘅，有但系唔多嘅。 哦、啊，多谢你俾咗呢个机。 系啦，其实佢主要系讲孔刘同朴宝剑嗰两个人喺一个好短暂嘅相处里边，我产生嘅感情嘅。 哦，即系冇话搞笑啊嗰啲，即系 搞笑一定冇噶啦。 因为通常好多呢啲就话机械人嘅情感上面叫加啲搞笑嘢落去先，即系咁噶嘛。 系，因为佢接触外面嘅世界时间系好短嘅啫、因为佢要运送佢去一个地方，跟住就俾人追杀想抢啊朴宝剑呢个复制人，咁跟住就好快已经翻翻实验室噶啦。 哇，真系咁闷嘅。 中间系就讲佢哋嗰一晚定两晚嘅过程啫嘛，系啊， 所以话真系咁闷。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都其实呢套戏有好多地方都系唔合理嘅，喺我角度觉得。咁、我就因为孔刘而原谅咗呢套戏嘅唔合理啦。 系，即系最主要就睇个主角啦，睇两个主角嘅话，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系啦，咁我另外又睇咗嗰套《发现号》嘅，之前《发现号》个制作上边都拍得住荷里活啲大 B 级片啦，我又唔敢话 A 级嘅， 系啦， 即系佢个投入嘅制作都系大嘅，亦都有好多外国演员，啲演员都要讲英文嘅添， 系 啦，咁就依套都系嘅，复制人徐福都系好多英文嘅对答嘅，啲韩国演员都系要讲英文嘅，即系都有外国片嘅水准仔啦，咁啊接近噶啦，咁即系我睇见亚洲电影可以慢慢拍得住外地荷里活制作嘅水准咧，其实系开心嘅，不论系香港系韩国边度都好啦，咁 系咁你话电影嘅话，我最近睇咗嗰套《杀神 Nobody》咯， 吓 系啊， 我未睇 《杀神 John Wick》嘅原班制作班底，咁啊做咗呢个电影，咁跟住我上个礼拜因为听完李亚力讲完之后，睇下先咁，又真系几得意，即系你入面咧，你唔好想象系一啲好 make sense 嘅剧情，系啦，即系佢可能会为咗一个嘅猫嘅，因为自己的女猫嘅手链而衍生一大堆关于杀生啊，或者嗰啲咩俄罗斯集团啲黑社会背后点样去倒冧。佢成個嘅黑社會啊，即係我覺得成件事係幾得意，同埋有啲大快人心嘅感覺嘅，係 啊，即係因為 我覺得我嚟消磨下時間係唔錯咯，咁樣同埋再係太深究太多嘢咯， 仲嗰啲打打殺殺係幾好睇嘅，的而且確真係可以秉承住之前嗰套《殺神John Wick》嘅。 咁你睇《複製人徐福》睇孔劉同朴寶劍，我覺得都值得嘅。 Okay, 雖然兩個有年紀嘅差別，但係佢哋兩個擺埋一齊做戲又幾好睇嘅。 兩個男神啊嘛， 係啊， 一定好多妹妹爭住佢。 咁我覺得破寶劍演繹得都唔錯嘅，演繹嗰個咁嘅複製人。 嗯，咁啊好啦，咁啊呢度就暫時就講咗我同 Leo Leo 兩個分別喺戲院睇咗嘅電影，轉個頭翻嚟再同大家傾偈咧。 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都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到扮作乖，不敢释出怪男孩，有事物将我活埋，重拾我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 好多演员咧都为咗拍戏或者做到一啲佢哋需要或者应承咗做嘅节目咧，成日整到损手烂脚啦。啱啱亦都睇到新闻有讲啦 ，Running Man 嘅李光洙咧嚟紧佢都要退出啦。 系啊，点解啊？ 因为上年话遇到交通意外，跟住之后原来一直个伤势都未好，咁、但系就唔可以好努力全程咁放力去做呢个跑跑跳跳嘅一个嘅节目，咁所以佢就被逼忍痛要。休停下嚟啦， 都休息一下啦。 系啊，啱啱听过系胡鸿钧嘅《整亲》。 啦，头先讲咗就系话呢个电影业系咪易死呢、 啊、 我哋觉得未必嘅。 系啊，讲开受伤咧，我啱啱做完翻嚟嗰个首映咧，古天乐拍呢套戏嘅时候，都隻眼受伤啊，眼球缝咗八针啊。 眼球缝八针 啊，佢话好彩冇伤到眼珠咯。系啊，我仲问佢你嗰个眼球缝八针有咩感受？佢话你攞只眼嚟俾我执一拳睇下。 喂，真系好痛啊，八针 啊！只、 啊、 眼球都缝咗八针，佢拍呢套戏都受伤。 佢因为咩事？ 佢因为佢做嗰个咩女布啊嘛，佢有个武器噶嘛，个武器。佢話其實從好簡單嗰度嗰個鏡頭就企喺個綠幕前面揈自己嘅武器，咁又揈到自己隻眼咯。 哇！好痛啊 ，feel 到。 係啊，所以其實演員好多時都會受傷，尤其是拍打戲添啦。係。係啊。 咁樣成日都講嘅，即係受咗傷之後，咁佢哋可能未必好盡力。頭先都講啦。係。咁另一樣嘢咧，其實歌手們咧有一個地方受咗傷之後咧，對佢哋嚟講咧，真係都係一生咧，佢哋就真係好灰㗎啦。 係，就係、是、聲大咯。係 啊。 係啊，咁頭先我哋就话电影已死，其实就电影唔死，未死啦。好多人都话电影已死，其实乐坛你有冇觉得乐坛已死啊？ 好多 人成日话我哋娱乐圈已死噶嘛。 系啊，好多人成日咁讲。之前最近都有首歌叫《乐坛已死》添啦。 系啊， 但我就觉得反而唔系咯，反而越嚟越蓬勃添。 我完全唔认同乐坛已死嘅，其实音乐已死，我唔认同。 我直情系上早几日就好似我先同朋友倾完偈咧，我先话啊，寻日就最新鲜滚热辣，就系话而家咧就开始有翻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赛啦， 系啊， 两个大台都有啦， 系啊， 咁唔计嗰啲， 终于有两个大台啦喺你口中， 系啊， 好新鲜、 啊，系咪啊？咁跟住之后就即系以前可能啲歌唱比赛可能细啲啊，或者系冇咁大，冇咁蓬勃，而家越嚟越多人留意啦，咁啊，每个呢两个台走出嚟嘅一啲得奖者都可以好 hit 或者好多人去留意咯，开始，同埋多到咧。或者留即系多，即系有啲人出咗嚟咧，我哋可能未必会知道，哦，佢呢个出嚟噶，我觉得嗰首歌好好听，嗰个人都好似好有天分，原来佢出嚟噶，即系突然间有多咗好多呢一啲嘅讨论啊！我唔知道咧，你有冇发现？ 有发现系啊，因为多咗好多人留意呢啲人咯，咁可能有阵时啲年长一啲嘅朋友可能唔识佢哋，都因为佢哋啲后辈而认识到呢啲朋友噶嘛， 系啊， 咁我觉得娱乐圈其实冇可能会死嘅，人系需要娱乐噶嘛。系、咯，不过而家我觉得可能系一个转折位，揾一个新嘅模式去娱乐大家咯。 系，我反而会觉得咧，如果你话乐坛已死咧，可能反而系形容翻早嗰段时间啊。点解会咁？即系讲紧系香港啫，因为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啊，佢哋嘅娱乐事业咧都好好啊，或者好劲、例如之前我哋有段时间咪追台剧嘅，追到癫噶嘛，逢系边个做台剧嘅就一定会 hit 噶嘛，嗰人。咁跟住之后或者嗰首歌都会 hit， 内地跟住之后又追佢哋嘅剧啦，甚至乎跟住之后韩国啊、日本啊，全部都系，即 系 就咁唔好讲话欧洲外国嗰边啦，西方国家唔讲啦，净系亚洲区泰剧咧。泰劇之前都 hit 咗嘅喎， 係都 hit 咗好多套㗎。係 啊，有好多仲要係電影或者有好多嘅角色，而家都 hit 咗嘅。係 啦， 嚟緊香港有套電影上啦，都係有一個其中一個係泰國人嚟㗎嘛，女主角。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只不過係太多分一杯羹，太多新鮮感。 係。 另外，我哋會留意翻外地啲嘅人，即係留意韓國人、泰國人。 係。 咁但係最近咧翻嚟啦，所以反而我唔覺得樂壇已死，反而我覺得香港嘅樂壇而家翻嚟啦。 係啊，唔係咯，我覺得香港朋友話我哋香港樂壇已死，其實可能香港依幾年或者依一代咧。冇乜好似當年啲巨星啊，以前係好多巨星出咗嚟，而家係大家都差唔多，冇特別邊一個跑出咗成為咗天王巨星。我諗 係可能係咁講， 同埋亦都少咗一啲喺舞台上面揮灑自如嘅表演者。 係，但係大家好努力咯，同埋我覺得大家要俾時間佢哋咯。 係，我覺得天王巨星係要萬中無一，即係十年逢一潤嘅，唔係年年都會有一個天王巨星誕生噶嘛。 係啊， 係咯，我哋當年我哋諗翻八九十年代就天王巨星都係嗰幾個啫。 老老实实，唔系话一窝蜂好多个啊嘛。 又或者我觉得咧，即系嗰个年代都有批判嘅，都会有人就成日秒呢、這个中意嗰个，但系因为科技冇咁发达咧，即系你会感觉上面即系都好大压力噶啦。但系而家系直情系个压力系近自己啊。我会觉得咧，某程度上大家都真系要高抬贵手啲嘅，大家都唔想自己本地嘅娱乐圈或者本地去娱乐大家嘅一啲从业员啦，咁痛苦或者咁大压力噶嘛。但系偏偏就系点解我话咁近大家咧？我喺网上，我只系揾佢嘅 account， 我写几句说话啫，可以好冇嗰啲叫 不 负责任地， 系啊， 系啊。但系其实你有冇谂过，如果嗰个系你？嗰、那個 artist 係你感受係點咧？ 哎呀，大家識咁樣設身處地就好啦，大部分人都唔識噶嘛，就係、是、華人就叻啊！ 希望而家聽緊嘅聽眾們，大家都真係諗下，真係希望大家諗，即係其實佢哋好灰同埋好大壓力，你諗下承受咁大壓力。 你唔好講藝人啦，你講而家一個普通人喺網上面寫咗少少嘢，都可以引嚟幾萬千人去鬧佢啦。 係啊， 仲要啲人仲要鬧得好狠嘅喎，不留情面喎。 係啊，即係仲要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佢哋已經承受好多壓力嗰樣嘢就係經濟上面啦，佢哋嘅音樂有冇人有共鳴啦？佢哋可能而家要加埋創作啊，所有嘅嘢，同埋而家咧嗰啲， 仲要而家你要諗下嗰啲咁啊，好多時係投資方面又唔係咁充裕，唔同以前。 仲有佢哋藝人嗰個發展要多方面添啊，即係以前可能我只係唱歌叻，我拍嘢得叻，而家佢哋可能要網上自己做埋 KOL 啊，跟住又點樣去經營自己個平台啊？跟住之后仲要有嗰啲咩live 啊， 系啊，即系搵好多唔同嘅宣传渠道俾自己咯。 系啊，已经而家每一个 artist 都要多面化，所以其实佢哋压力好大。 系啊，所以我都做好多直播，我都压力好大噶。 系咪啊？ 大家记得留意一下。 系啊，即系留意一下。所以我就成日都想讲嗰样嘢，就系、是如果大家真系欣赏嗰个人，或者想俾翻啲空间大家嘅话，真系嘅，即系我觉得俾多啲支持。批评唔好有。但系唔该，系一啲合理嘅批评。 冇错，俾多啲支持，尤其是好似我中意嗰啲歌手咁。我咧，你几时播佢只歌啊？今日未播喎。 好，我而家就准备去播。但我好想讲咧，呢个人都承受咗好大压力嘅最近。 系， 即系譬如睇到之前 有边个冇压力噶、啊？ 但系佢真系咧，我同佢倾偈嘅时候，我 feel 到佢真系有唔开心。我希望大家都真系俾啲空间佢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有好大嘅创作嘅空间，或者可能好大嘅理念都已经难噶啦。唔好再加重佢嘅负担，如果唔系，大家都听唔到一啲好嘅歌曲。 娱乐圈就一入后门深似海啊！ 早排咧就有讲话佢攞奖嘅时候黑面，其实心事重重，谢同埋真系嘅，即系大家高抬贵手啦。如果唔系，我哋再听唔到更加多嘅好歌。呢一首嘅好歌送俾 Leo Leo， 送俾所有嘅香港人，而且送俾佢自己。有阵时咧，即系糊涂啲啊，都会系一种魔药。 你唔好讲咁多嘢，快啲播歌啦！ 好啦， 你唔够听晒成只歌噶， 够啊！ 无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远，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好选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 掉有几多亏欠，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半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晴天，随便走得不绝弱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棋，是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 每个人听到呢一首歌咧，都希望可以感染到一啲开心快乐嘅感觉，就等于好似听我哋节目一样啦。 系啦， 咁啊，头先都讲啦，呢首歌除咗送俾 Leo， 送俾所有香港人，所有听紧我哋嘅听众，希望每一个人都会记得 Leo 同埋敏感时刻，仲有我冇呢？ 冇错， 仲有所有我哋所有嘅节目主持人。转个头十一点钟，我哋继续敏感时刻。 偷嘅落实情况，考虑喺第二阶段进一步放宽食肆同其他处所嘅营运限制。丹麦警方进行反恐行动，拘捕六名男子，怀疑系涉嫌系伊斯兰国成员或者系为其提供资金。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7至到35岁，警方冇透露佢哋嘅身份。警方在声明说，两人涉嫌违反反恐法例，在2014年前往叙利亚，被当地伊斯兰国成员招募，其中一人在2015年再到叙利亚，在他的指示下，另外四人被指控充当中间人，并向组织提供资金。根据丹麦情报组织的资料，至少160人曾经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当地的武装战斗，当中大约三分之一人战死，32人仍然在当地，大约一半回到丹麦或者是其他的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48点，跌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1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46，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1，人民币6.484，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1美元，卖出1781.38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虽然有部分朋友已经打了疫苗，不过大家都不可以掉以轻心的，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而且大家都要注意，有部分表列处所仍然维持有限度的运作，而且堂食时间和每台人数都有一定的限制。当然大家都一定要严格遵守限聚令和口罩令，这样就可以减低病毒入侵的机会。而如果你是从事饮食业，就记得一定要安排专职员工负责执台，而且要员工每14日进行一次病毒检测。防疫措施做得充足，食客食得安心，你做生意又做得安心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敏感时刻。好，继续敏感时刻，咁啊，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靓靓喺度， 冇错， 魔力。咁我哋咧都已经 post 咗一张相啦，就系、是、我同靓靓头先喺节目前啦， 系， 一齐影嘅一张相，我好唔舍得嘅一张相，嗰张相好表露到我哋嗰种嘅情啊， 冇错，系啊，因为我大家都喺我哋嘅社交平台专业留言，我都睇咗噶啦，啱啱，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啊，我都好唔舍得你哋噶， 系啊，咁啊，大家如果都想留言俾靓靓。嘅话咧，都可以去到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嗰度嘅。 冇错，大家啱啱留嘅言，我全部睇晒。 系啊，我头先新闻嘅时候都有睇到。 系啊， 系啊，多谢晒， 多谢晒大家。咁啊， 未完节目已经溜溜想喊啦。 啊，唔会唔会，冇咁快。 系 咪啊？我仲有一日会出现嘅。 系啦，礼拜五啊， 礼拜五我哋会出现嘅， 系 一个圆满嘅收官。 系啊，财迷系啦，咁我哋都会有见面噶嘛。 冇错，即系我。讲敏感时刻是完美落幕啫，今个星期五晚 系啦， 咁我哋所有主持都会出现翻嘅， 系啊，所以 唔系好吵咁嗰日， 唔中意我，中意其他主持嘅都可以听礼拜五， 大家都好中意我呢嘅， 系啦，嗰日会分，即系到时就知啦，即系虽然就而家有呢个嘅一啲措施，我哋全部都会做足晒嘅， 系 系啦，咁所以我哋都分开唔同嘅直播室， 哦， 系。到时 哇要分直播室啊？ 系哦， 系咩？ 到时我哋再搞搞佢。 哦 ，OK， 大家放心， 大家放心，一定听到晒咁多人把声噶啦。 有几多个人先到底而家？我都唔知。 诶，到时咪知咯。 哦， 俾啲惊喜大家埋下瓜子。礼拜五嘅时候，如果唔系大家听，哇，佢哋都唔听咯。 即系敏感时刻大派对。 系啊，系咁啊，所以到时礼拜五密切留意啦。 好啦，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继续讲翻我哋嘅题目。 好啊，其实有个题目好想同大家分享咗好耐嘅，一路摆咗喺袋咧，好多个礼拜都冇机会讲啊！就系咧，我喺网上面咧睇到有啲朋友分享一啲投票，就话喺街上边你见到一啲人做嘅令你最火滚嘅行为。 我做证啊，溜溜真系想讲几个礼拜都讲唔到。 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因为有时好多时你喺街度行啊，或者去做好多嘢，你会有啲人做咗一啲嘢令到你好唔愉快嘅，或者令到人哋好唔舒服嘅。咁你就有阵时就好影响人哋嘅。 系 咁，我觉得啊，又睇咗啲人票选，有啲又好得意，有啲我好认同，有啲我又唔系太认同嘅。咁嗱，我又睇到一个啊，讲下其中一个先啦。佢就话有一个咧，就系话啲人喺单车径散步， 会好猛。 我觉得猛嘅， 同埋有好多人，好多人踩单车咧， 踩单车嘅人会猛。 喺行人路度踩单车啊， 仲 要露缝咁啊。 系啊，唔系而家人哋讲单车径散步，唔系讲行人路踩单车。 唔系我意思就系话几样都好。 唔系行人路踩单车其实危险噶。我嗰日真系你讲起呢样嘢，我早两日啫，差啲俾一架喺行人路行嘅单车撞到我咯。 系， 因为啱啱系转弯位啊。 佢喺转弯转出嚟，我喺依边行过去，即系一个 L 位，我睇唔到佢，佢又睇唔到我。佢喺行人路睇翻之后，预备转弯，我就预备行出去，转弯就面对面碰撞噶啦。好彩你知我身手敏捷够机灵，我停得切， 打两个关斗， 佢又耷切。咁佢耷完，仲要只眼咧唔望，我望咗去左边咯，即系我喺佢右边。佢唔知佢点解咩态度， 佢特登避开你咯，系嘛？ 系啊，佢个眼神即刻咁样，哦，灵面灵命面。 我就好想讲啊，有好多即系当然啦，即系希望大家都真系守翻规矩啦，即系你 系 就加翻啲灯啊嗰啲啦，同埋啊，即系 佢开得好快啊， 系啊，仲要好似老风要就佢哋咁。 系啊，其实行人路系唔可以行单车噶嘛。 同埋、你知唔知道真系好危险，唔系全世界嘅人都一定望到你噶。 同埋因为我喺转弯位，你应该可以要减速噶嘛。 系啊，又唔减速、 啊。系啊， 最衰嗰啲就 系 跟住讲大话嗰啲人啊， 系 劲嬲。 咁单车径道散步，我觉得都令踩单车嘅人有啲烦恼嘅。但嗱，亦都要讲翻句，我其实二月尾去过单车径做广告嘅，好早。咁我发觉有啲单车径嗰啲踩单车嘅人都踩得几快下嘅，老老实实。即系我觉得佢哋都唔应该咁超速嘅，因为都可能真系有啲人会行咗出嚟，或者有其他人踩单车噶嘛。 除非你大直路，你真系见到前方完全 我见到有啲人都踩得好快噶。咁我觉得大家喺不论喺咩地方都要保持一个安全嘅车速。 系啦，同埋要留意翻四周嘅环境，即系唔好就咁觉得净系得你系即系直线，其他人就一定要就你。呢、這个真系 同埋好多人咧行街或者踩紧单车嘅时候会戴住个耳机听歌啊，变咗你唔知道四周环境发生紧咩事，其实都有危险噶。 系啊，嗱，又或者有啲人啊，我尤其是而家揸车之后就发现咧，越嚟越多嘅行人，即系我自己以前都系嘅，我而家就会觉得，唉，唔得啊，即系真系以前好衰仔啊，嗰样嘢就系过啲马路咧，佢真系突然间会喺两架车中间摄出嚟啊，即系唔喺正确嗰啲路口位啊、斑马线位啊嗰啲嗰度停啊，安全岛位停。即系嗰啲过马路嘅时候，即系应该去翻嗰啲位，唔好周边咧拍晒车嗰啲咧，唔系真系架架车都见到你噶，唔好咁样突然间冲出嚟或者打横咁过、尤其是有啲就系好似咧头先话就系转弯位或者袋口位嗰啲叫咩啊，即系弧形嗰啲位咧。哇！尤其是弧形嗰啲位，真係未必睇到你㗎。 最慘嗰陣時，你害人害己啊！ 係 咯，同埋我覺得踩單車真係都要係顧及安全，唔好以為你個架唔係車啊！ 係啊，所以所有嘅人，無論喺路上面都真係要一眼觀察。 冇錯嘅。咁另外有一個咧，這個我十分之認同。 係咩？ 香港條街都已經窄㗎啦，仲要成家人並排打橫行，壓曬成條街。 係啊， 哇！依、這個我真係絕對同意。我覺得你就算成家人壓咗成條街唔緊要，你都行一個正常嘅均速，咁大家可以跟到你，或者我自己爬你頭就得啦。有啲人咧就行得好慢嘅，好似遊街示眾，預備等佢俾石頭掟死咁嘅速度。 尤其是一大班人咧，三五成群嗰啲围埋一齐喺度睇电话咁样咧，你系就企好一个位。 当你赶时间嘅时候，你会重猛。 系啦，即系仲要系如果嗰条路系逼嘅或者窄嘅，你根本先塞死晒， 系 都唔知点行。 系啊，仲要好慢龟速嘅真系。 系啊，仲要咧佢借尾嗰啲咧，哦，讲开有一次我排队去一个超级市场，即系夜晚通宵嗰个啦。咁嗰个通宵即系大部分通宵嗰个讲紧嘅激咩嗰个啊？咁你临差唔多去俾钱嘅时候咧，系你要佢特登要你经过水蛇春嘅路，你先可以去到俾钱嘅。而嗰条路好窄嘅，平均可能。只系得一个半嘅人可以过到，甚至乎两个，跟住一对情侣咧就不停喺度睇其他嘢，佢特登因为周边都摆好多嘢食喺度啊，引你一路排队，一路会等啲嘢去买啊嘛，跟住之后有对情侣就不停喺度喺度买嘢啦，咁我已经赶时间啦，我仲咪拎住好重嘅嘢，我只手已经好痛，跟住我就话唔该姐姐，我已经好有礼貌，唔该姐姐，唔该姐姐，唔该姐姐咁，跟住之后佢哋 好似我哋拍戏喺荒山野岭屙尿嘅时候， 系啊， 唔该姐姐， 因为我都觉得我要保持一个礼貌啊嘛，因为我真系叫人借俾我嘛，跟住之后嗰啲人就已经嗰、那个情侣就嗰啲啦，跟住好啦，前面再有三个定唔知四个嗰啲小朋友嗰啲年轻妹妹啦，又喺度围埋倾偈，跟住之后咧好啦，我俾佢塞住咗啦，后面你情侣追翻嚟咯，跟住佢以为我系同嗰班妹妹系同一班 friend 啦，跟住之后就喺度扮我啦，但系啲态度好差，姐姐啊姐姐啊，头先嗌姐姐，今日姐姐啊咁啦，跟住我望住前面。 听唔听到啊？谢谢，唔该。跟住嗰个情侣即刻语到咧，跟住就哎呀，原来唔系一齐啊咁。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喂，唔该大家，即系拜托，即系一定系有啲事先至会要咁急。如果唔系嘅话，系啦，唔需要大家帮手嘅。 走得太近，爱侣色心换人，承诺与责任，心愿重而不抽身。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为你，无谓早走显得被疲。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若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再不分。情若至真，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衬。 除了好情人要合衬之外呢，一个好的 partner 好合衬都是很难得的。 没错。 是啊，多谢溜溜啊入到来我们的敏感时刻。刚刚听过是谭嘉怡的好情人。 咧社交平台啊，我哋敏感时刻个个叫咩啊 ？fan page， 我突然间唔记得咗 fan page 中文叫咩？专业， 专业， 专业，系啦，入面有一张我同 Leo Leo 嘅相咁啊，亦都好多人留言啊。 系啊，多谢大家。 系， 我又睇晒你哋嘅留言喺播歌嘅时间。 系啦， 你哋嘅留言令我好感动，好多谢大家。 系，我觉得最后一分钟 Leo Leo 要讲一个八卦嘢俾我哋听，因为我睇到其中一个留言就话咧，礼拜二最多八卦嘢听啊， 都唔系好多啫，我都唔系成日讲八卦嘢，不过同大家分享我哋自己生活上嘅点滴啊。咁你听下大家嘅生活，我听下莫莉嘅生活，你又听下我嘅生活，咁大家听下唔同嘅生活，可能得到人生或者生活上面一啲唔同嘅启发咯。 又或者大家可能有共鸣，因为我哋嘅生活都可能有机会系类似嘅， 系亦都有可能好唔类似。咁大家有各自做嘅嘢、接触嘅嘢唔同，接触嘅人唔同，接触嘅事唔同，咁就可能就同大家分享到我哋嘅嘢，就希望启发到大家，俾大家或者听到睇到一啲自己冇接触嘅嘢，扩阔自己嘅眼界咯。即系同人倾偈系一个好好嘅好好嘢嚟嘅，我觉得。 甚至乎咧，我哋咧呢友情牌入面呢啲嘉宾咧，亦都令到我大开眼界。 系，我都揾一啲另类啲嘉宾，唔系揾开嘅，大家一般嘅嘉宾嚟做访问，咁可以接触多啲唔同界别嘅嘢嘛。 我之后就讲咧，就系咧有好多 friend 都好有钱， 系最冇钱系我，系咪？ 系我啊！我只能够讲呢个冤。 唔系，我觉得因为人真系要接触多啲个外面嘅世界，先可以有进步噶嘛。系啊，我哋咁继唔继续讲埋头先个火滚行？ 梗系讲啦，因为太多人咧，街都有火滚。 因为有呢个我唔系太认同噶。佢话行行下踎低绑鞋带，或者行下耷停，等后边个人咧就一嘢撞落去就咁。我觉得呢个唔认同，因为我觉得你行街或者同揸车一样，要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嘅。啊，你突然间刹停，你都要停得切噶嘛。揸车一样啫嘛，系咯。 有阵时我觉得咧，如果佢太近距离停咧，又真系衰啲嘅。又或者应该咁讲，如果你真系要绑鞋带，或者你要停低，你突然间停低，你可以行翻埋一边。 我觉得揸车一样啫，人哋突然间急停，你后边都要停得切，因为你要系有责任保持适当距离噶嘛。 嗱，但系嗱，可能人哋前面急停，即系好似揸车咁啦，前面急停嘅时候，咁你后面要急停啦。 系啊。 但系如果你前面可能突然间等人，你都要挨去一啲侧边嘅位度等人噶嘛。所以如果你要做其他嘢，譬如绑鞋带嗰啲，我都觉得你应该行埋一边先至去做咯。 急喺马路急停。总好过喺呢个扶手电梯急停啊！ 咁啊系， 有啲人无啦啦好慢咁，系唔知做乜嘢噶嘛？ 佢扶手电梯知自己都会中招嘛，自己都扑低。 真系噶，你谂下，你可能一嘢就骨牌效应全部冧落嚟嘅扶手电梯。 佢就系知自己会有危险，所以咪唔敢做咯。 系，有啲人就成家一家大细企喺路中心倾偈咧，吹水咧， 好多呢啲。 系啊，阻住晒条路系要留翻俾人行，可以企埋一边嘛，学你话斋。 又或者我见到有啲人排队咧，唔知点解咧，成日咧好似借啲衣老凤咁样咧。跟住喺你侧边摄入嚟咧，搏你唔觉唔觉咧，跟住之后你问佢做咩？啊，哎呀，唔好意思，唔系呢个排队尾咩？你唔好扮嘢啦。 我谂而家大家有一个最集嘅最憎人哋做嘅系咪就系咧，除开口罩喺度咳，大声咳。或者打一次，哇！我发觉而家啲人个个一听到人咁做就弹开九丈远啦，全部 或者周围即刻望住佢咯。 系啊， 我早几日啊搭火车啊，我见到啊有个伯啊喺度睇咸片啊， 喺火车度睇咸片。 系啊，嗰日仲 咁有冇开声啊？ 佢冇开声，但系因为咪四个位打横四个位噶嘛，我就觉得奇怪，个个即系卡卡都企满人，唯独是嗰度有两个位冇人坐，咁我就心谂哇咁傻我嘅，我咪坐落去咯。跟住我坐咗落个阿伯隔篱，我就睇到喺度睇咸片，唔怪之啊冇人坐，跟住再加上侧边有个妹妹仔咧，企喺度咧，不停喺度望翻住个阿伯。哎，我跟住我就为咗想揾快啲揾第二个位坐咧，我行开咗。原本如果唔系啊，我明知道冇位坐，喺周街都有位坐，我拧转嚟话阿伯。咪再去睇咸片啊！ 咁人哋睇咸片有佢嘅自由啊，系冇影响你啊。 但系你公众场所睇嘅你就 佢已经冇开声，咪算好咯。 但系呢个都算系性骚扰啊！佢令到身边啲人唔舒服嘛？ 咁系你其他啲人会睇到， 系啊， 系咁。我觉得我都好怕啲人喺车度睇手机，就开到低啲声好大咯。 系啊， 系啊，完全唔顾及系影响人哋咯，啲声骚扰人， 全部都烦。 系啊，总之我觉得做人就真系要自己要检点啦，系啊，就唔好影响人为主咯，唔好太自私咯，因为好多人好自私咯。 我都觉 系啊， 仲有啲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啲啲乜嘢喺街上面会令到人哋 唔系啊？你唔觉啲人喺巴士上边指指甲咪好核突咯？ 我觉 有冇见过啊？ 梗系有啦， 系啊，真系见过啊！ 车上面、火车上面，度度都有啊！我上次都讲啊，食毛骨凤爪都试过见到，好。劲噶！ 我睇到一个有啲，我呢个我唔系好明啊。佢话摄门拉师奶 一拉下道门系唔会死嘅，即系咪啲人开咗道门，佢、就唔想斗道门就摄入去、 啊， 所以叫做摄门拉师奶。 系啊系啊， 我成日都中意摄门拉噶， 我都系啊， 因为我唔想斗啲嘢，整污糟只手有细菌啊嘛，咁多人斗。 嗱、啊，我觉得一样嘢就系佢摄到佢嘅事，呢啲系佢叻，佢叻嘅位 置。 但我觉得最黑人憎系边啲咧？有啲唔好话师奶啦，有啲人咧，即系真系咩人都有嘅，佢企喺度就系唔开门，我就 等 你 推 开门。 你对面嗰个推咗我先行， 系啦，或者佢等佢见到你同佢差唔多时间嘛，可能佢争你半个人位，佢企喺度等你，佢仲会识得侧少少， 系啊，就 试 入去 噶嘛。我心里咩事啊？ 我都好中意见人，有啲门闩得比较慢噶嘛，我即刻就飞埋就摄门啦，我都好中意摄门啦嘅，话俾大家听。 啊，呢个几开心讲到，完全唔觉得自己呢个 系 一个问题 啫嘛。咁我摄到。哇！做乜啫？ 系咯，所以我头先咪话摄到人哋。 系啊，我又唔系咁衰，等人哋开门先行。我不过宁愿见到人哋开到门， 啊、 我咪飞埋去摄门罅咯。咁、 啊、 我咪唔使斗到门咯。 你啱。咁仲有啲乜嘢系真系大家都讨厌噶？ 哦， 越讲越 多 动明。 系啊，佢话有地铁转车就成堆人冲过对面月台又唔理人哋啊。 咁呢个你又怪唔到人。 同埋有啲人就唔俾人落车先就冲上车啊。 咁、 哦、 呢 个 就差，呢、 這 个差。 系啊，呢啲其实好多啊。有啲话父母由得细蚊仔横冲直撞啊，咁样啊，呢啲都系嘅。是因为其实对小朋友都危险啊，唔止影响咗人哋、 嗯， 尤其是喺酒楼， 嗯， 系啊，有啲滚水嘅地方咧，好、 啊、 危险 啊，系啊，咁啊喺呢度啦，即系剩翻最后两分钟啦，咁啊，我想同 Leo 继续倾埋落去啦， 系啊， 即系同 Leo 做节目做咗年几，差唔多两年，好、开心嘅， 系、我都好开心啊，做得 系啦，跟住我就会觉得我同 Leo 好有温暖，同埋原来有好多位原来好夹，好有共鸣，留翻好多说话咧，礼拜五先讲啦，而家唔讲。讲得太多住， 冇错，大家仲要听呢、這个友情牌嘅未真系完。 系啦系啦，一阵间会有陈华国啦，Part Two。咁我觉得陈华国先生咧喺入面都有一啲鲜为人知嘅嘢嘅，佢爆出嚟噶、 啊， 大家继续留意啦。 系啦， 咁但系好啦，咁啊呢个就系我对 Leo 嘅感觉，我好开心嗰样嘢就系呢一个节目拉近咗我同 Leo， 系 好开心嘅就系、是、有一个前辈咁锡自己，唔系必然嘅。 系但系你抵食嘅莫莉其实喺我心目中，咁我都同佢合作都好开心嘅。咁、我由呢个客串顶阿敏大人拍戏，原本顶下三个月嘅啫、无啦啦都做咗年几两年啦。咁都多谢大家俾个机会我啦，又多谢敏大人俾个机会我啦。多谢我哋电台俾个机会我啦。咁我都做得开心，又多谢大家咁支持啦。咁系咯，咁啊，今日虽然系我喺敏感时刻。最后嘅一晚啫，正式最后一晚啫、但系星期五我都有个大 party， 大家会见翻。 系啦，同埋即系一定有缘再聚嘅。 冇错。 咁另外就系啦，咁啊喺呢度啦，最后剩翻几十秒啦，咁啊希望所有嘅听众们都记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礼拜二有一晚， 曾经有过嘅敏感时刻。 系啦，靓靓永远都喺我哋嗰度。 多谢，同埋多谢大家留言，我同莫莉睇晒啦。 就发放笑弹啊、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在疫苗气泡的措施下，酒吧、卡拉 OK 场所等处所今个星期四起可以有限度开放，酒吧或者是酒馆、夜店或夜总会、浴室、派对房间和卡拉 OK 场所，员工和访客需要接种至少一剂疫苗，访客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就可以营业至凌晨两点，顾客上限是处所最高容量的一半，员工如果有健康理由无法打针，就需要提交医生证明，每隔七日接受核酸检测。再多两名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离世，两人分别接种了第二剂伏必泰和科兴疫苗。卫生署表示，一名本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的76岁男子，因为右边身无力，在本月5号入住将军澳医院，被诊断患高血压性颅内出血，昨日因肺炎离世。他离世前26日在私家诊所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 另一名患有肺纤维化、骨质疏松症和胃炎的74岁女子，因为咳嗽和呼吸困难，上星期一入住东区医院，被诊断患有肺炎，前日离世。她离世前18日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两人在接种后的观察期间没有不适记录。卫生署会按机制将个案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至今并没有临床证据显示事件由疫苗引起。康文署表示，观塘海滨音乐喷泉及过滤系统经检查后没有损坏，呼吁市民正确使用公共设施，以免设施和运作受到影响。署方回应查询时说，由于怀疑池水被加入大量碱液出现泡沫，而碱液并非沉积物，系统未能够过滤，为免受到泡沫影响，需要将池水排走并进行全面清洗。署方说，为了减少耗水，音乐喷泉和互动嬉水区的池水都透过过滤系统循环再用，过滤系统参照法例下泳池水质标准的要求设计，能够有效阻隔池水中的沉积物，并以氯、紫外线和臭气为池水杀菌消毒，而在启用前的水质测试结果符合要求。印度面对严峻的新型肺炎疫情，中国驻当地大使孙卫东说，中方坚定支持印方抗击疫情，将鼓励和指导中国公司积极参与合作，为印度获得各种所需的医疗物资提供便利。中国医药保健进出口商会发出倡议书，表示愿意同印度的朋友守望相助，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据了解，中国医疗器械供应企业目前已经收到来自印度至少25,000台制氧机的订单，将向印方紧急供应所需的制氧设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42点，下跌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4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1，日元108.51，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人民币6.483。英镑兑美元1.392，欧元兑美元1.208，澳元兑美元0.77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87美元，卖出1,779.6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敏感时刻，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Now, now, 友情牌。 又嚟啦啦有情牌嘅时间啦，咁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心目中嘅大师设计大师，我嘅偶像陈华国 Kenneth 嘅。 Hello， 大家好，你好， 你好。上个礼拜咧，我记得尾嘅时候，我有提过就系话咧，咁啊 Kenneth 其实真系帮咗好多唔同嘅artist 朋友去做一个演唱会嘅衫啦。 大家睇个演唱会都听过佢个名噶啦， 系啦， 可能未听过啦。 系啦，即系譬如容祖儿啊 ，F4 啊，头上个礼拜都讲好多。 有啲演唱会真系 Kenneth 唔系做个 artist 都系做啲 dancer， 系 有啲就两个都做晒嘅，大部分都 系。咁我哋上个礼拜未有讲过其中一个咧就系 Sam 哥哥许冠杰啊，系啦。咁大家都记得之前有个红白蓝， 系嗰、那个红白蓝就好经典嘅，后屘啲名牌都用啦。 系啊，我想话点解你会突然间嗰阵时有个咁样嘅概念嘅咧？ 唔系因为嗰阵时系同我哋开会度倾嘅，就讲紧。其实因为 Sam 哥佢其实系好代表香港噶嘛，其实歌神好代表香港啊。咁要一件衫真系好代表香港一个特色，咁系好难谂嘅。谂嚟谂去，咁我唔觉意谂一下就系、是，哎，点解我哋唔用红白蓝胶袋咧？因为红白蓝胶袋系啦，物料度着手。因为第一咧，红白蓝胶袋其实系。即係六七十年代嘅時間好好興嘅，通街都用的。 我哋而家成日搬屋都會用 嘅，而家都用嘅，而家都用嘅。 係咯， 咁其實好多人用，但係唔覺嘅。咁但係呢樣嘢係好似係香港係呢個依種嘅格仔咧，香港最 成日都見到， 成日見到嘅， 係啦。 因為可能標誌性 係啦，可能外國見到啲紅白藍膠袋又唔係咁樣嘅。咁我咪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咁諗一同阿 Sam 哥一講，咁佢就話啊好喎、啊，好特別喎、啊、咁樣咯。 嗯，所以就做咗。 但 係紅 白藍個物料咧，個硬度啊、軟熟度，其實對做衫嚟講唔係太適合， 同埋好難著上身。 係啊，好難㗎。我其實係做咗好多手腳㗎、 哦。 我首先就將呢個紅白藍嘅布咧。剪咗出嚟之後咧，我攞隻手去捽軟佢嘅， 親手捽軟， 係啊，捽軟 好似舊用舊 洗衫咁啊， 新硬角夾企喺度，用舊咗就淋曬噶啦， 係啦，用手捽軟曬佢，捽到佢做到衫為止。咁、但同埋又要就佢舞台上面有啲有位要有彈力嘅，咁、我再去印一啲彈力嘅布，我哋即係擺一啲 加落去， 加落去裏邊咁用咯、 嗯。哦，好多功夫㗎， 好多功夫㗎，其實係啊， 係好刁轉添。 你哋唔好睇一件衫以為。诶、哎，好易啊，咁咯，其实 系咯，咁最难嘅一件衫算唔算呢件？定系其实唔系嘅，仲有其他衫更难？ 呢件点算难啊？ 呢件唔算难啊？ 系啊，最难系点嘅咧？ 有冇一件真系令你好头痕嘅衫，你好印象深刻噶？我谂好多件都系， 好多件都系嘅，其实 系咯， 系啊。譬如我记得一件系郭富城，就俾郭富城嘅，系首先啊，将一块乜嘢都冇嘅布就绣花。就要畫圖案，即係畫啲未來世界嘅圖案，跟住就繡花配顏色，整好曬成件衫出嚟就好靚。咁突然間就話都唔夠效果，可唔可以著燈？咁我就咁嗰陣時又唔係好興有著燈嘅，即係而家就好多啦。即係以前就冇，咁要揾嗰啲機械人，即係教我點樣令啲燈係可以喺件衫度。咁咪逐粒逐粒， 呢啲要道具手足先幫到你。 係啦，道具手足。咁佢哋又未做過衫嘅，咁咪大家配合。咁件衫就篤咗好多窿仔，逐粒窿仔篤粒燈膽仔出嚟， 仲要有電力喎、 啊。咁電線咧又亂七八糟，又要逐條電線手縫喺件衫度，因為佢又唔可以亂，因為佢喐咧就會斷嘅。 咁會唔會好重啊？ 重就唔重，但係問題就係好複雜嘅手工。 同郭富城做衫好煩㗎，佢好多動作，好多舞， 好多動作， 係啦。 所以你要縫 條褲係只腳 Generation Next 咁踢到上天，你已經爆胎啊！ 係啊， 係咯。 咁你又要將啲電線縫得好好啦，因為你裏邊我諗有成幾百條電線，咁佢逐條電線縫得好好，因為驚佢一挫就爛。 係啊，我成日睇演唱會，哇，唔爆胎嘅，直接踢到上天咁，即係好多功夫做衫有竅門㗎， 好多技巧咯，好多技巧咯，係 啊。係啊， 我聽完你咁講之後，真係做一件衫咧，我覺得著一次咧，咪會好可惜咯，即係咁著一次嘅啫喎。 都唔係嘅，都著好多場嘅，咁仲有走透咧。喂，好多衫我哋做咗冇著曬添咧。 系啊， 会 噶，会噶， 佢哋会预松啲噶嘛啲衫。 系，咁有冇一啲你真系觉得好可惜噶？最后尾佢原来冇着到。 都有噶， 攞翻嚟俾其他人着得唔得？ 俾咗錢噶嘛， 唔係佢哋可能係咁嘅，佢哋有時係今次演唱會可能要八套衫，咁佢做咗十套，咁剩咗兩套，咁佢哋都唔會嘥嘅，可能去走埠啊，或者第啲地方就着咗佢咁樣嘅，都好嘅 ，OK 嘅。 又或者會當係後備，因為如果有件衫突然間爛咗， 爛咗係啊， 就即刻攞件做後備啦。係 啊，實有後備 啦，係啊，即係突然間一。落嚟 quick change 好快換衫，突然間砰爆咗拉鏈，咁跟住你縫唔切噶嘛，咪即刻攞另外一件去即刻俾你著換上去咯。 我又想問 Kenneth 啊，因為你做咗咁多演唱會，次次啲 concept 啊諗嘅設計都唔同，你平時係點樣 refresh 或者同自己去揾多啲靈感，俾多啲 input 自己嘅咧？係咯， 我睇好多嘢嘅我乜都睇嘅，即係譬如show 一定睇啦，咁然後你就算係芭蕾舞我又睇，話劇我又睇，我中意睇畫展啦，因為有時一幅畫即係俾咗好多靈感你，咁我中意四圍行街啦，咁同埋我成日去四圍飛嘅我，即係我去第二度睇嘢嘅，即係同埋去買布料啦，有時因為布料都好緊要，有時即係塊布料啲可以俾咗好多靈感。 你會唔會見到一塊好靚嘅布，唔理買咗先算嘅？ 我一定會啊，我一定會、啊。 我估到啊，實。 因為咧，你可遇不可求嘅好多嘢都，你今日見到佢好靚，你唔買咧，你第二次想用佢咧，佢就唔見咗噶啦。 係啊，就買唔翻噶啦。 但係你會唔會買完之後翻到嚟，因為買得太多咧，做 佢哋會分類噶嘛？ 係，佢唔記得自己買咗呢塊布嗰啲噶。 啊会噶，会噶！ 突然间先揾到块，咦？点解有呢块布嘅耳啱？会 噶，会噶！因为我买真，我其实买好多，我好多布。咁有时真系唔记得嘅，嗰时系揭下，大家咦咁靓嘅呢块，咦咁啊好啱今次，咁好咯，有得用咯。 系有冇话边个地方俾到你最大灵感或者最多灵感嘅咧？系啦，边一样嘢？ 其实我都觉得其实喺外边睇嘢就多灵感好多嘅，即系譬如你去完日本一次，你成个谂法可能唔同，或者你去完伦敦一次，你成个谂法都唔同，咁即系嗰啲个 inspiration 系大好多嘅。咁如果系有时成日唔可以飞得咁多噶嘛， 系啊，你忙喺你一年咁多演唱会点飞啊？ 有时飞唔到，咁我咪譬如话系。睇个剧咯，即系可能睇一个戏或者一个剧或者系睇一个画展咁样咧，咁都好大帮助嘅。 即系头先都讲大大话话斋演唱会啫， 基本上每年都全年无休嘅。 系啦，会唔会有即下即系个脑都塞死晒嘅时候，你真系都觉得即系我觉得好攰啦？有冇呢下咧？ 有噶，即系以前以前就冇嘅，即系越做越高兴嘅。而家真係做得太多啦，咁真係好多好多，即係乜都諗過曬啦。咁有時真係諗唔到，有少少攰，就話其實係 揀啲嘢嚟做咯。 係咪要退休咧？咁樣 咁冇啊冇啊， 有排又未到真正退休年紀喎。 係啊，我即刻聽到都等啲 artist 話冇啊，你真 係 冇啊。 咁但係咧就係諗下諗下就都唔係嘅，其實都做好多嘢都自己未做過嘅。咁咪諗下諗下就覺得突然間有個靈感出咗嚟，又覺得咦又唔係好難喎，咁又開始話啊，咁繼續落去啦，即係直至到諗唔到嘢為止啦。 但係有冇諗過培育下接班人咧？ 有啊， 徒弟俾自己咧。 有啊，我好想好想㗎。 不過撞唔到， 真係撞唔到。我其實我成日好多譬如我啲助手，我都好想培育佢哋嘅。我可能我撞唔到啦，即係佢哋嗰個興趣冇咁濃啊。即係我哋其實真係好濃厚嘅，即係我哋譬如後生嘅時間係濃厚到真係24小時個腦就係諗住啲衫嘅。即係你係行街又諗， 熱情 又諗， 夠而家啲後生。 熱情唔夠啊！即係我哋係好濃厚興趣嘅。 係啊，其實你諗下 ，Kenneth 不停做咗咁多年，佢都仲喺度叱咤緊呢個崗位。你諗下係冇人可以接到班啊？ 同埋個個一諗到揾到 Kenneth 嘅話，即刻開心到跳起嗰啲。 係啊，冇一個人可以接班啊，係咯。我覺得係一個斷層咯，又係 斷層啊！其實我好想接班嘅， 係啊， 因為我覺得我即係。結果你都要交棒俾人嚟噶嘛，係咪？我就好想訓練啲人，但係咧，我真係我唔好彩咯，我成日撞唔到邊一個真係佢真係好濃厚興趣，即係話即係譬如我俾幾本書你睇，我話你睇起幾本書啊，即係我收藏嘅，冇得賣嘅。咁我話你睇下裏面好多資料係好好嘅，你得閒咧，譬如你冇嘢做嘅，你就揭下書咁。 咁以前如果我哋有個人係咁俾我睇咧，我就開心到不得了啦，係咪？ 捧住慢慢攆添， 慢慢攆啦。佢哋就唔係嘅，都唔會唔肯揭嘅。即係譬如可能幾個月之後，你冇睇嗰幾本書啊？未啊，未得閒啊。咁我都。即係個興趣係真係冇咁濃咯，而家。 咁但係 Kenneth 咧，因為過去依年疫情就冇曬啲演唱會啦。 係啊，好慘啊，係。 係咯，咁你咪真係可以休息一下咧？ 休息真係好休息。咁我休息都好啊，因為俾我真係過濾一下自己嘅，同埋真係諗下，我睇翻我以前啲嘢咯。即係我休息，我就睇翻曬我以前啲。其實以前就做完我就算，我就冇睇翻我自己的。 而家睇翻可以諗下啊，有咩再好啲？ 係啦， 我發覺喺呢個設計界咧，香港我覺得有一個問題係大家面對咧，好難揾到好嘅裁縫或者一個好嘅指養師傅咯。 依、這個好重要、啊。 尤其是你做舞台衫嗰啲師傅係好重要。 好重要啊！ 同埋裁縫就更加難揾學徒。 指養就嗱個指養嘅 cutting 已經好重要啦。你仲有嗰啲車工啊、釘工啊、縫工嗰啲係。係 啊， 香港係好缺乏呢啲 好缺乏啊，同埋好似又系接唔到班啊、 嗯， 因為我又係啲興趣冇咁濃咯，而家後生嗰啲，即係譬如我 辛苦， 係嫌辛苦。我譬如我個釘珠嗰個釘，同我釘咗三十幾四十年，咁我真係都年紀大啦。咁我都話：哇，咁你揾啲妹妹仔嚟幫手，即係學下啦咁樣。但真係冇，佢話我都揾唔到。咁佢就算去揾好多嚟幫手，但其實個年紀都係大嘅，都係唔係錯。師傅又係咁啦，車衫我又係咁啦，其實都係一個斷層位嚟嘅。 係，真係好難啊！你揾到年輕人又嫌辛苦，唔肯入行。 係啊。 咁但係我想話咧，即係雖然係咁啦，但係會唔會即係因為我都知道香港其實而家都越嚟越多學校會有得讀設計呢樣嘢噶嘛？ 係。 你會唔會耐唔耐都真係會分享翻一啲俾佢哋，或者去想去教佢哋嘅咧？ 教書就冇。 係。 我年年都有幫佢哋做評判嘅。 係。 咁就有時都有啲分享會都同你講嘅，咁就話即係其實即係真係要好鍾意囉，即係唔係話幾鍾意，係要好鍾意囉。咁咪真係同埋要好努力去做呢件事囉，因為即係成功都唔係話好簡單，即係要花好多功夫啊咁囉，唯有係咁嘅。 佢哋而家好多畢一畢業冇耐就我就好快變咗陳華國啦，佢哋就要咁囉、 啊、 一步登天。 係呀，佢哋好心急呀、啊、即係唔夠耐性嘅、啊、即係我話你哋其實你要即係叫做開始成功，其實你點都要花五六年時間 啦，至少 啦，係咪？ 同埋你除咗你好運之外，都要付出個努力俾人睇到。 係啊， 你好運，但係你冇真材實料，都好快俾人淘汰，可以做幾廿年咩？係 咯。咁講完教學方面啦，咁頭先都講啲 artist 有好多都一定好想揾到阿陳維國師傅去幫佢手整衫 啊，就好安心㗎啦。係 啦、 啊， 就好安心。你有冇試過係一啲人係你主動，你真係好想幫佢，你話不如我幫你，我想試下幫你。 係因為你好唔掂啊！ 我觉得未必可能好唔掂，系陈华国师傅 可以令你更好， 系或者佢一望佢身材，我觉得我好想帮佢咯，或者可能我佢个人佢性格系会唔会试过咧？ 咁又冇试过，因为我怕丑啊，我唔好意思啊，即系有啲我中意嘅，即系譬如我见到。啊！我未做過你，但我又好想做，咁但我唔知點同人開口啊！ 係 邊個你好想合作咧？ 其實我係唯一一個我係未合作過，同埋我都好想合作，不過而家都機會都好微啦，就係、是、王菲啦、 啊。哦， 我係真係唯一，我其實好多個都合作過噶啦，我唯一一個真係未合作過。咁、 嗯、 但係其實而家都好難合作啦，因為佢都好似。 有機會嘅， 有機會嘅， 好難講嘅， 好難講 嘅。 係啊，呢、這個真係唯一真 係。我覺得佢會對你有挑戰性啦， 係一個挑戰性，係 因為佢之前一路合作個班底係佢有一個長期合作班底，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 咁但系咧，会唔会试过？头先都讲啦，即系随你哋或者会有助手去 ready 一啲演唱会，真系有一啲事会发生噶嘛？有冇试过真系有一啲事嘅发生，你哋又即刻补救到咧？上到台，所有观众系完全唔觉嘅。 啊，试嗱，我记忆中我试过一次都几好玩嘅、嗯。我记得一次系做紧阿张国荣演唱会嘅，咁、 嗯、 咧就我哋有一个嘉宾就好似系我唔记得咗系舒淇定莫文蔚，我唔记得咗边个啦。即系我有两个女仔，就系、是、每一晚都系有佢哋嘅。 系 嗰 阵时就系、是、阿、哥哥就话：，唔好做啦，不如，因为咧，即系你都好忙啦。 不如我哋真係買兩件衫俾你著就算啦，即係啲人買一件靚衫俾你就算啦咁樣。咁我記得一晚就係臨出場之前咧，會嚟咗一個嘉賓嘅。咁突然間梅艷芳咧一出場嘅時間。就係著咗佢賣嗰套衫， 哦，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想撞到好 型一型，係啦。 咁跟住梅艷芳出完場之後咧，可能係大概半個鐘頭到咧，就係佢出佢哋出場噶啦。咁點咧？佢唔可以我哋一撞到咁型噶嘛？咁於是突然間我都唔知嘅，係哥哥一落到後台一見到我就即係佢落嚟換衫時一見到我，哎、你唔好理我啦，你快啲同我整一件衫。俾佢哋著啦。 哇！咁哥哥都好細心，佢都好照顧身邊人。 佢都好講 嘅 喎，其實 佢都講，但佢見到阿妹著咗啊嘛。咁你喺紅館邊度揾到衫啫？又買唔到。 仲要女裝，嗰個你將佢又男裝，你揾件俾佢著都俾唔到。 係啊，咁我真係冇辦法啦。咁我就死啦， 得 半個鐘頭。咁後屘我係點咧？就係將我哋後台好多啲黑布嗰啲簾咧搣咗落嚟，跟住即刻就叫咗佢哋過嚟就。攞啲布同佢包，咁啊縫嚟縫去，縝嚟縝去，整一 半個鐘都做到啊！ 誒做誒緊趕得到， 當加咗啲嘢，係 加啲嘢啊！咁然後又將件都裝塊布縫嚟縝去，咁縫到一條裙咁樣出嚟，咁俾佢哋著咯。 我完全好有畫面， 好緊張， 好緊張，但係好多呢啲嘢好刺激㗎，其實係 好刺激，好好玩係 啊！好勁啊！你哋 係啊，好多因為好多突發嘢會發生㗎。 係啊，但係其實係就我哋呢行係好好玩嘅，即係。是很有趣的。 但你想想，他半個鐘可以穿一件衫改變到變成第二個款，又出到去沒人知道又靚的，你想想他這個滿足感，他那一下會多開心。 是啊，很開心的。 是 啊，那好了，那我想再問一下陳華國先生了。 你叫 Kenneth 經常陳華國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我想讓聽眾知道我們今天是請了一個大師級上來的 嘛。在我心目中都是大師級 的。是啊，我想說了，即你剛才都一直說這個的演唱會那些了，嚟緊你會唔會都想嘗試涉獵其他嘅嘢嘅咧？因為頭先我聽你講，你都話你會睇劇啊，你會睇其他嘢噶嘛？ 係啊，你有冇做劇做電影？ 會唔會有興趣嘅咧？ 做過一次電影， 係咪驚咗？ 好耐，唔係啊，因為唔係好 係啦。電影煩啲定點咧？ 唔係煩又唔係煩，但係冇演唱會嘅滿足感咁開心，即係我覺得啫。 多規範，因為電影， 但係其實都好好嘅。 嗯 咁未來我將會試做大戲服裝 哦， 因為咧，因為有人揾我做大戲服裝， 嗰啲因為似舞台嘢多啲啱你， 似舞台嘢多啲，同埋 可以誇張啲啊， 係啦，同埋咧大戲服裝咧成日都係咁樣嘅，即係見到套套大戲啲衫都差唔多樣嘅，咁我嘗試試下做另一樣嘅版本，都係大戲服裝，但係佢係比較創新啲，即係比較。唔同啲嘅，咁我就試咯。咁我而家做緊，就覺得都幾好玩。 我做緊添啦， 做緊， 好期待。 係啊，我都想睇下可以點樣演變啊。 因為大戲服裝我睇咗一世都係咁嘅款嘅。 係啦，點樣？ 單咗啲色唔同啊，瘦個花唔同啫嘛。 係啊，係啊， 即係基本款式係一模一樣。 係啊，咁啊期待陳華國先生 Kenneth 啦，係呢一個新嘅作品啦。 冇錯， 多謝多謝多謝。 係啊，咁啊，其實我哋係咪時間差唔多啦？ 係啊。 係啊，好學啊，兩個禮拜咁快完咗啦。首先我真的很多謝 Kenneth 應約我做我這個嘉賓， 不客氣， 因為 Kenneth 平時很少做訪問， 好少， 是很低調的，很多謝你， 不 客氣， 多謝你，希望下次有機會你會幫我做衣 服，一定一定 想創你的心啊， 怎樣一定要找這個機會先 拋了，多謝 Kenneth， 好，多謝大家。 完全无重要。 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间最重要。中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险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间最重要。 著名的本地设计师啊，他叫做陈华国，咁啊亦都做过很多不同的演唱会嘅设计啊，服装啊都有他份嘅，亦都多谢晒 Leo Leo 啦，咁多个礼拜里面咁多年啊，两年几陪住我哋，拜拜。